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，诸大菩萨万二千人聚，及诸天龙、八部鬼神、人非人等共会说法。尔时世尊于其面门以佛神力放种种光，其光五色，青、黄、赤、白，一色之中有无量化佛，能作佛事，不可思议。一一化佛有无量化菩萨，赞颂佛德，其光微妙，难可测量，上至飞飞响天，下至阿鼻地狱，遍匝八万，无不普照。其中众生遇佛光者，自然念佛，皆得出地方便三昧。尔时众中有新发意菩萨四十九人，各欲从佛求长寿命，无能发问。时文殊师利菩萨知有所疑，从坐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见众中有所疑者，今欲咨问，唯愿如来听我所说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如有所疑，当咨汝问。文殊师利言：世尊，一切众生于生死海造诸恶业，从劫至劫轮回六道，纵得人身，得短命报，云何令其得寿命长，灭诸恶业？唯愿世尊说长寿法。佛言：文殊，汝大慈无量，悯念罪苦众生，能问思事，我若据说，一切众生无能信受。文殊师利崇拜佛言：世尊，一切种智天人之师，普覆众生，是大慈父，亦因演说为大法王，唯愿世尊哀悯广说。佛便微笑，普告大众：汝等谛听，当为汝说，过去世时有世界名无垢清净，其土有佛，号普光正见如来， 应供 正遍知，名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。佛：世尊，为无量无边菩萨大众恭敬围绕，其佛法中有一优婆夷，名曰颠倒，闻佛出世，求欲出家，悲嚎啼哭，白比佛言：世尊，我有恶业，求欲忏悔，唯愿世尊听我具说。我于昔时身怀胎孕，足满八月，为家法故，不贪儿媳，随服毒药，杀子伤胎，为生死儿，人形具足。曾闻至人来为我言：若故伤胎，此人现世得重病报，寿命短薄，堕阿鼻狱，受大苦恼。我今为蠢，生大悲惧，唯愿世尊以慈悲力为我说法，听我出家，令免思苦。尔时普光正见如来告颠倒言：世间有五种忏悔难灭，何等为五？一者杀父，二者杀母，三者杀胎，四者 出佛身血， 五者破和合僧，如此恶业最难消灭。尔时颠倒女人啼嚎哽咽，悲泣与泪，五体投地，婉转佛前，而白佛言：世尊大慈，救护一切，唯愿世尊怜悯说法。普光正见如来而重告言：如此恶业当堕阿鼻地狱，无有休息。热地狱中暂遇寒风，罪人暂寒，寒地狱中暂遇热风，罪人暂热，无间地狱无有是处，上火彻下，下火彻上，四面铁墙，上安铁网，东西四门有猛烈火。若有一人身亦变狱，身长八万由旬，若众多人亦皆变满，罪人变身有大铁蛇，其毒苦痛甚于猛火，或从口入，从眼耳出，周匝缠身，从劫至劫， 罪人肢节，常出猛火，腹有铁鸭，啄食其肉，或有铜狗，咬啮其身，牛头狱卒，手执兵具，发大恶声，如雷霹雳，汝故杀胎，当受此苦。我若妄说，不明为佛。尔时颠倒女人闻佛说已，悲业蔽地，见得苏西，崇拜佛言：世尊，唯我一人受思苦痛，唯复一切众生皆受此苦。普光如来告颠倒言：如此在胎，人形具足，在生熟二脏，犹如地狱，两食压身。母若热食，如热地狱；母餐冷食，如冷地狱。终日苦痛，在无明中，汝更恶心，故服毒药。如此恶业，自堕阿鼻。地狱罪人，视汝丑侣；颠倒女人，悲嚎崇拜。我闻智者说如是言：若造诸恶，执佛即僧，忏悔即灭，摄所命中入诸地狱，造小福者，还得升天。于意云何？愿为我说。普光正见如来告颠倒言：若有众生造诸重罪， 遇佛即僧， 至诚忏悔， 不复更作， 罪得消灭，摄所命中阎摩罗法王推问未定，亡者生存六亲眷属，请佛迎僧，七日之内转读大乘方等经典，烧香散花，当有明始，减负善恶，持五色神幡来至王所，其幡前后歌咏赞叹，出微妙声，柔和善顺，报阎王言：此人积善，获多亡者，七日之内信邪导见，不信佛法大乘经典，无慈孝心，无慈悲心，当有明始，持一黑幡，七幡前后有无量恶鬼，报阎王言：此人积恶。尔时阎罗法王见五色幡至，心大欢喜，高声唱言：愿我最深一同汝善，当此之时，诸地狱中变为清泉，刀山剑树如莲花生，一切罪人咸受快乐。若见黑幡，阎王嗔怒，恶声震裂，则将罪人缚十八狱，或上剑树，或刀山中，或卧铁床，或抱铜柱，牛犁拔舌， 对倒 未磨，一日之中万死万生，乃至辗转堕阿鼻狱，受大苦痛，从劫至劫无有休息。 所言未弃， 尔时空中有大恶声，唤言颠倒女人，汝故杀胎，受短命报，我是鬼使，故来追汝。颠倒女人惊愕悲泣，报如来足，唯愿世尊为我广说诸佛法藏灭罪因缘，死当愿毕。尔时普光正见如来以佛威力报鬼使言：无常杀鬼，我今现欲为颠倒女说长寿灭罪经，且待须臾，自当有证，汝当谛听。我当为汝依过去千佛说诸佛密法长寿命经，令遣汝等远离恶道。颠倒当知，此无常杀鬼，情求难脱，纵有无量百千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，而将赎命，无能得免。纵使国王王子大臣长者视其势力，无常鬼至，断其保命，无一能免。颠倒当知，唯佛一字能免思苦。颠倒，世有二人甚为稀有，如幽昙花，难可直遇。一者不行恶法，二者有罪即能忏悔，如是之人甚为稀有。汝能至心与我忏悔，我当为汝说长寿经，令汝得免无常鬼苦。颠倒当知，未来世中五浊乱时，若有众生造诸重罪，杀父害母，毒药杀胎，破塔坏寺， 出佛身穴， 或和合僧，如是等罪忤逆众生，若能受持此长寿经，书写读诵，若自书，若遣人书，由上罪灭，得生梵天。 何况汝今亲得见我，善哉颠倒，汝于无量旷劫种诸善根，我今因汝善问，殷勤忏悔，即得转于无上法轮，能度无边生死大海，能与波旬共战，能摧波旬所立圣床，汝当谛听，我当依过去诸佛说十二因缘法，无名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名色，名色缘六入，六入缘触，触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无明灭即行灭，行灭即识灭，识灭即名色灭，名色灭即六入灭，六入灭即触灭，触灭即受灭，受灭即爱灭，爱灭即取灭，取灭即有灭，有灭即生灭，生灭即老死忧悲苦恼灭。颠倒当知，一切众生不能见于十二因缘，是故轮转生死苦去。若有人见十二因缘者，即是见法，见法者即是见佛，见佛者即是佛性。何以故？一切诸佛以此为性，汝今得闻我说此十二因缘，汝今已得佛性清净，堪为法器，我当为汝说一十道，汝当思维守护一念，一念者为菩提心，菩提心者名曰大乘，诸佛菩萨为众生故，分别说三， 汝当念念常勤守护是菩提心， 勿令忘失，纵有五阴四蛇三毒六贼一切诸魔来所侵扰，终不能变是菩提心，因或如是菩提心故，身如金刚，心如虚空，难可举坏，因不坏故，即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， 因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故， 常乐我净具足而有，即能远离此无常杀鬼生老病死诸地狱苦。佛于大众中说是法时，虚空鬼使作如是言，我闻世尊说是法要，地狱清净为莲花池，我今现舍鬼境界，鬼复答言颠倒，汝得道时愿见嫉妒，尔时普光正见如来复告颠倒，我已为汝说十二因缘境，更为汝说六波罗蜜，汝当受持般若波罗蜜、禅波罗蜜、毗梨耶波罗蜜、忏提波罗蜜、施波罗蜜、檀波罗蜜，此六波罗蜜汝当受持，复次为汝说过去诸佛成佛之际而说记言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乐。尔时颠倒女人闻法欢喜，心获明净，了了而悟，以佛神力生于虚空高七多罗树，安心静坐。尔时有一大姓婆罗门，家中巨富，无与等者，呼唤重病，医人沾之，虚人眼睛，何药疗愈？十大长者即令同仆行于渠路，高声唱言，谁能忍痛卖双眼睛，当与千金库藏珍宝，任意所需，终不吝惜。颠倒女人闻此语已，心大欢喜，而自念言，我今从佛闻长寿经，灭除恶业，心已了了，悟诸佛性，又得远离无常杀鬼诸地狱苦，我当遂身报佛慈恩，高声唱言，我今年至四十九岁，从佛闻法名长寿经，今欲遂身不惜屈命，写长寿经四十九卷，欲令一切众生受持读诵，我须卖眼将写此经，我眼无价，任汝与之。时天地是化作四十九人至颠倒所，我愿为汝书写是经，令汝见矣，当任卖眼。时颠倒女庆幸无量，削骨为笔，身肉肢解，以血为墨，供给书人，于七日中书写精进，诸人写矣。白颠倒言， 向来所许两眼睛时，我等恭毕，愿复我等持脉与婆罗门，尔时颠倒，即命旃陀罗者，如可为我剜出眼睛，当令49人分汝一份，使旃陀罗依法御挽。49人齐唱言：稀有稀有，不可思议，此颠倒女 削骨出血， 疮秽能忍，不惜生命书写此经，我等云何而取眼睛？以慈悲心白颠倒女言：我等终不贪汝眼睛，卖婆罗门，愿汝得道，当嫉妒我，唯愿我等在在处处，当当来生，常得与汝同共一处，做善知识，宣说是经，救度一切罪苦众生。尔时南陀龙王等以大威力作诸幻术，到颠倒经于龙宫中受持供养，使颠倒女于须臾清忽不见经，流泪哽咽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所碎身写长寿经，欲令流布一切众生，我今忽然不知所在，我心闷浊，愁毒难忍。普光如来告颠倒言：汝今是八部龙王，请在龙宫受持供养，汝当欢喜， 不须愁恼。 善哉颠倒，汝当以此功德力故，尽此受已，生于无色界天，受诸快乐，永不耕作女人之身。尔时颠倒女人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之所愿不愿升天，唯愿生生世世常遇世尊，佛心不退，在在处处常为一切罪苦众生宣扬此法。普光告言：汝应妄语。颠倒又言：我若妄语，愿我依前无常诡逼；我若实心，愿我身疮对佛除欲。于是颠倒以誓愿力平复如故。普光如来告颠倒言：汝一心念佛，从依佛国至依佛国，汝既能见无量无边诸佛世界，文字语言不可宣说。尔时颠倒于须臾间得无生法忍， 三藐 三菩提心。文殊当知：普光如来，我身是也；颠倒女人，汝身是也。49人心发意菩萨是也。我于无量旷劫以来，常以护身，常于汝等宣说此经，令一切众生所有恶业，闻此长寿命经半计于耳，皆得消灭。今又更说。尔时波斯匿王于其夜分，在王宫中，闻有女人高声嚎哭，哀痛难忍，悲不自胜，而自念言：我之身宫曾无世事，何故有事哀屈之声？于晨朝时，即斥所思，往城渠路寻求此女，使奉王敕寻得将来。其女惊愕，问绝王前，王以冷水而洒其面，渐渐得苏。大王问言：昨夜啼哭，审视如否？女人答言：是我悲耳。王曰：何故怨哭？谁之屈辱？女人答言：我之所恨，实无人屈，唯愿大王听我所说。我年14，仕于夫家，经30年，生30子，颜容淑妙，头干青色，唇赤如珠，齿白如玉，身体胜爱，如春中花。我之练息犹如髓脑，亦如肝肠，甚于性命。此子长大不过1岁，于秋夏时便弃我死，其最后儿甚是我命，今现垂困，命将狱中。我昨夜嚎哭，因此悲耳。尔时大王闻此语已，深大愁恼，所有百姓依因于我，若不救护，非民国王。急急群臣共相论议，王有6臣：一名见色，二名闻声，三名相足，四名辩才，五名随缘，六名易染。而白王言：童子出生当作7星28宿，神坛延命，方免思苦。唯愿大王告斥天下。尔时有一智臣，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，名曰定慧，前白大王。大王当知， 六尘所言非能免苦，今有大师自瞿昙氏号悉达多，无师自悟，今得成佛，在齐都觉山说长寿经，唯愿大王往彼听受，若闻此经半记于耳，百劫千生所有重罪无不消灭，一切童子闻经于耳，虽未悟解，以今功德自然长寿。波斯匿言：我昔曾闻六师所言，瞿昙沙门学日浅薄，黄汉小儿其年幼稚，六师经中妖祥幻化，瞿昙氏也，若有重者多师正道，尔时定会以祭白王。释迦牟尼天人师曾于无量劫苦行，今得成佛转法轮，还依过去诸佛说，不为一切众生愿，慈悲大力救群迷，见佛如归直浮木，亦如最妙幽昙花，唯愿大王往听法，不信外道六师言。尔时定会说事记矣，以神通力从地涌上，生于虚空，高七多罗树，及于王前作诸咒术，于一念顷令须弥山及大海水入于心中，安然无碍。波斯匿王见世事已，叹言稀有，真善之时，前礼定慧，白定慧言：汝师是谁？定慧答言：我师是释迦牟尼佛，今现在王舍大城齐都觉山说长寿灭罪经，王闻此语心大欢喜，即以国事赞委定会，与无量眷属大臣长者四马宝车前后围绕，并此女人及其童子 鸡池花蛮 百种供养，至王舍城齐都觉山中，除诸仪式，绕佛七匝，合掌顶礼，散花供养，俱以上士而白佛言。尔时世尊告波斯匿王：此女人者，于过去世时身为后母， 心生嫉妒， 和合毒药杀前妻儿三十之子，此子被杀，各发誓言：愿我生生世世常作其子，遍及分离，令其苦切，生大悲痛。使此女人今来得闻我说长寿命经，一记于耳， 愿加债主， 从思永绝。尔时世尊告诸大众：童子受胎，魔王波旬即放四大毒蛇，六尘恶贼止住其身，若依不调，命根即断。我有陀罗尼咒，善能增益诸童子寿，若有患苦，闻我此咒，一经于耳，无不除差，能令恶鬼四散驰走。即说咒曰： 波头弥波，头弥提毕，悉尼悉尼，悉尼诸离，诸罗诸利，猴罗猴罗，游利游罗，游利波罗波利文，至琛蝶， 频蝶波士，莫蝶持挪，迦离梭波诃。佛言：是陀罗尼咒文句，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，为一切受胎出胎病患童子之所演说，七日七夜烧香散花，书写供养，至亲听受，所有重病前身业障皆得消灭。尔时一王菩萨名曰奇婆前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为大医，疗治重病，诸小童子有九种病，能短其命，何者为九？一者，父母非时行于房事；二者，初产令血会地，地神不居，恶鬼得变；三者，初产不去其间诸小毒虫；四者，不以兜罗软绵视其胎中会血；五者，杀生害命而为欢宴；六者，其母食一切诸杂冷果；七者，童子有病喂其杂肉；八者，初产子母未分，令诸不祥见产牲畜，未分解者能令母死，已分解者令童子死，何谓不祥？若有人眼见一切死尸及诸变怪，眼不净故，名曰不祥。若以牛黄珍珠光明沙蜜墨微尘定童子心，能免不祥。 久者夜行，被恶鬼打之， 一切童子若能慎事久时， 终不至死。尔时天魔波旬有他心志，在魔宫中知佛说此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咒，心大愤怒，发大恶声，愁忧不乐。魔有三女，前白父王，未审大王何故愁恼？父王答言：瞿昙沙门今在王舍大城齐都觉山，为无量无边众生说长寿经，留步一切众生得长寿乐，亲我境界，我恶心起，我今欲将诸眷属等一切魔兵而往讨之，纵使不能只得瞿昙，我今威力 止色诸天 及大众耳，不令闻佛说长寿经，食魔三女以祭见父。天魔波旬有三女，其首前白父王言：瞿昙沙门天人师，非是魔力能禁止。昔日在于菩提树，初作吉祥法座时，我等三女巧骈言，诸天女中为第一， 百种姿态泥浴之， 菩萨都无染着意， 观我三女如老母。 今成正觉菩提师，父王弯弓作恐怖，诸兵器仗扎虚空，菩萨观如童子戏，亦无惊惧退败心。今日道成为法王，唯愿父王息恶意。尔时魔王波旬闻女说记，将诸眷属私自平章，我当与汝同往佛所， 善巧方便而亲寻之， 诈受佛降，令佛信用，若得信者，当作种种一切魔事而仗此经，即与眷属同意佛所，绕佛七匝而白佛言：世尊说法无疲劳耶，我今将领诸魔眷属来听长寿命经，为佛弟子，唯愿世尊不为我愿。尔时世尊呵责魔王：汝在本宫心生愤怒，设得来此 诈作亲寻， 我之法中不容汝诈。石魔波旬羞愧交集，脸容无色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是我愚计，实行诈法，唯愿世尊以大慈悲恕我千犯。我今得闻长寿经护诸童子陀罗尼咒，我发誓愿，若后末世有受持此经书写读诵，所在之处我当拥护，无令恶鬼 赐求其变， 设使地狱若有罪人须臾之间意念此经，我当以大神力取大海水灌注罪人，令大地狱如莲花池。尔时复有飞腾罗刹、十童子罗刹等而为上首，与其同类诸眷属等从空中下绕佛千匝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于无量劫来受罗刹身，我之眷属如恒河沙，各为饥饿之所逼切，于四天下为诞在胎 及出生童子血肉， 我等眷属 伺候一切众生夫妇交会， 时诞其精令无胎息，或在胎中我亦随入， 伤胎时血 出生七日， 我等专赐其变， 断其命根，乃至十岁，我等眷属变作种种诸恶毒虫入童子胎， 食其五脏所有精血， 能令小儿吐乳下利，或干或虐，眼肿水腹，乃至渐渐断其命根。我等今闻世尊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经，奉世尊敕，令我眷属饥饿所逼，不敢食啖。佛告罗刹：汝等当受我之禁戒，令汝得舍此罗刹身，升天受乐。佛告大众：若有童子受患苦者，令其慈母分乳微尘与虚空中施诸罗刹，并清净受持此长寿命灭罪陀罗尼经，书写读诵，并责除差，使罗刹众甚大欢喜，而白佛言：审得升天，我等眷属终不能亲诸童子乳，诈食铁丸 终不能食诸童子血， 于佛灭后，有能读诵受持此经处者，设有恶人恼事法师，或有恶鬼恼诸童子， 我等当执佛金刚杵而未护之，不定恶鬼而得其便。尔时一切诸天大王并七眷属，一切龙王，一切夜叉王，阿修罗王，迦楼罗王，紧那罗王，摩猴罗伽王，毗利多王， 毗舍遮王， 富丹那王，乃至迦乍富丹那等一切诸王，各并眷属，礼拜于佛，同心合掌，作如是言：世尊，我等从今在在处处，若有比丘、比丘尼、诸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但有受持此长寿经书写处者，我等眷属常当卫护，我等诸王驱策恶鬼，若有恶鬼恼诸众生令患苦者，若能清净书持是经，我等诸王尽摄诸鬼，不令加害， 被横死苦。 尔时牢固地天从坐而起，作如是言：世尊，若佛弟子受持此长寿灭罪护诸童子经者，我等地天常出地位，滋润彼人，令其身中增益寿命，我等常以种种金银、种种资生、种种谷米具足供给此信心人，令无乏少，身得安稳，无有愁恼，心常欢喜，得好福田，无令恶鬼断其命根。若诸童子生一七日，我等地神当拥护之，无令断命。尔时众中金刚力士复白佛言：世尊， 如来说此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咒经已。 诸大坛乐并眷属众各个发心护持读诵书写是经，供给所需，无令乏少。我闻大德婆伽婆说吉祥章句大神力咒， 若有众生 一闻于耳，百劫千生终不短命，得寿无量，无有病苦，虽有四魔不能五乱，增长寿命满百二十，不老不死，不退不没，一切佛子苦患重病，闻此咒者即免诸鬼之所夺命。即说咒曰：多地夜他旃达利、旃达那毗提、旃达那摩轰、旃达那跋帝、 旃达那不离、旃达那奢夷、 旃达那迪尼、 旃达吠咩、 旃秃楼、 旃达那婆那子、旃达那兀达尼、旃达那婆帝夷、旃达那婆咩、旃达那切齐、旃达那卢济、 娑婆诃。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金刚力士，汝今能说此护诸童子吉祥神咒，汝当为一切众生之大导师。文殊当知，如是神咒过去诸佛之所宣说，建立守护，善能增长人天寿命，能除一切罪垢恶见，能护一切持经之人延其寿命。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法王之子：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若有比丘破我境界，亲比丘尼及诸处女并二沙弥饮酒食肉奸淫炽盛，为诸白衣之所轻贱，毁灭我法，经营世族不敬之事，无惭愧心，犹如木头，当知此等是忤逆人，非我弟子，是魔眷属，名曰六师。此比丘等于现世中得短命报，比丘尼等亦复如是。若能忏悔，不更复作，受持此经，即得长寿。复次文殊：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若有菩萨诽谤他人，自赞其善，方等经典，不传复人，如是菩萨是魔伴侣，非真菩萨。若能至心受持此经，书写读诵，即得诸佛不坏长身。复次文殊：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若有国王杀父害母，诛斩六亲，不依王法，广兴兵甲，倾讨他国，忠谏之臣枉遭刑戮，淫欲炽盛，违先王法，破塔坏寺，焚烧经像，水旱不调，阴王无道，国界饥饿，即亦死亡，如是国王现世短命，死入地狱，堕大阿鼻， 若能书写释经，流通供养，至诚忏悔，依先王法，即得长命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若有大臣及诸官属申请天禄，无惭愧心，谄佞不忠，专行狡诈，贼臣危害，国土不安，赦使邻人，不行国法，侵克百姓，恣意贪残，横杀无辜，取他财宝，轻慢经典， 魔障大成， 如是等人现世短命，堕阿鼻地狱，无有初期。若能忏悔，受持此经，书写读诵，即得长命，永守天禄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有优婆塞及优婆夷，信邪导见，不信正法，大乘经典。如是众生，纵有无量百千金银， 而怀谦息， 唯求财力，不能布施，救乏一切贫苦之者，不能书写十二部经，受持读诵，求免无常恶道之苦。如是之人，宅舍虚耗，造下鸟现，蛇入卧堂，狗呼上舍，数百种名， 诸野禽兽竟来入宅， 百种魑魅名之为怪，以见怪故，心得烦恼，因烦恼急，得获短命。若能受持书写释经，流通读诵，即能摧破如是等怪，而得长命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男女成就，以怜悯故而得心病，何以故？或难成长，被充兵役，如是王法，志不由己，父母念之，名为心病；或女成长，配侍他门，而被轻贱，为夫妇道，父母念之，名为心病。为心病故，愁忧苦恼，愁恼病疾，现世短命。若能书写受持此经，得长寿命，以经历故，阴亲和顺，心病消除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无慈悲心，杀生害命，实但一切众生十种身肉。文书当知，如杀父母，如食六亲，或因杀命而复伤胎，为世事故，现世短命。设使夫妇交会之时，被恶罗刹食啖其胎，令无子息。若能书写受持释经，即免思苦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不知宿命，暂得人身，未为快乐， 更相诽谤， 或是权豪，种种恶心，归他性命，不信经典。 我慢大成， 如是之人现世短命。若能至心忏悔，调柔其心，书写释经，受持读诵，以善根力，得长寿命，摄使病患终不横死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或奉王敕，或父母教，而于他国极显到处，以商为业，求诸珍宝，为财利故，我慢贡高，为其六伯 出仆投壶， 亲近淫女，交恶之时，不用王敕及父母戒，嗜酒单淫， 丧身殒命， 摄得财宝，为酒迷浊，不知道路通塞之处，后被诸恶贼劫夺其财，因以害命。若能书写释经，广发誓愿，所在之处恶贼退散，生欢喜心，诸恶毒兽不能扰害，身心安稳，多获保获，以经历故，得长寿命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以恶业故，死入地狱，从地狱出，得畜生身，摄得人形，六根不具，聋盲阴哑，聋残背漏，受女人身，不识经字，摄是男子，为恶业故，痴于暗遁，不能转读此长寿经，心生愁恼，以愁恼故，名为心病，以心病故，现世短命。若能令善知识书写释经，自取而转，从初至末，一心顶戴，以至成故，功德无量。如此恶业， 不更复受， 此人现世得长寿命。复赐文书，我灭度后，着恶世时， 若有众生死亡之后，从一七日乃至七七日，所为王者建造诸福功德七分，王者所得为获其一。若能生在之时，于七七日停止家事，书写世经，香花供养，请佛迎僧，舍生七斋，所得功德如恒河沙，此人现世得长寿命，永离三途诸恶道苦。若以亡者原身资产见福七分并获。复次文书，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不孝忤逆，无慈悲心，而于父母无恩爱情，而是六亲尔时行道，天王绕四天下，种种音乐将诸眷属于三斋月至阎浮提。若有一切众生 恒被诸病 行道，天王为除恶鬼，令得除欲，众生不孝 极度造恶， 行病鬼王即以恶气虚而病之，令得瘟疫一切重病。若热若冷，虚劳下虐，邪魔鬼毒及恶赖病，若能于岁一日烧香散花，清净身心，书写世经，乃至七日请佛迎僧，清斋读诵，以示善根，终无疾疫，无疾疫故得长寿命。复次文书，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 众生薄福， 其劫欲尽，七日病照，设无七日，国王无道，令天严旱，大地所有药木丛林，一切白骨甘蔗花果将欲枯死。若有国王，一切众生能受持读诵此经典者，南陀龙王及婆难陀龙王等怜悯众生，从大海水降注甘雨，一切丛林白骨草木滋荣众生，以此经历得长寿命。复此文书，我灭度后着恶世时，一切众生斗秤欺狂，不义得财，以其罪业死入地狱，从地狱出受畜生身，所谓牛驴象马猪狗羊等一切禽兽，文盲失矣。若有菩萨摩诃萨以慈悲心于畜生等及盲以前转读此经，一闻于耳，此经历故随类皆解，此等畜生舍此身矣，得生天乐。若有菩萨无慈悲心，不能广说此经典者，非佛弟子，是魔伴侣。复此文书，我灭度后五浊世时，一切众生心生欺慢，不信经典，毁资我法，若有说法之处，无心听学，以此罪业现世短命，堕诸地狱。若有讲说此长寿经处，一切众生能往听者，或能劝他分作与作，此人是佛栋梁，得长寿乐，不经恶道，转此经法，清净利谈，随事大小。复此文书，我灭度后，一切女人身怀胎身，杀一切命，食诸鸟卵，唯无慈悯心，现世得短命报，临生产难，以产难故能断其命。 或是怨家 非善之时，若能广发誓愿，书写誓经，即令一产无诸灾障，子母安乐，须男须女随愿得生。尔时世尊告文殊师利菩萨，我今说此长寿灭罪十二因缘佛性经时，过去诸佛之所共说，若有众生受持读诵，多获福利，尽其寿命满百二十，临舍化时不被风刀诸一切苦，以佛性故得金刚不坏诸佛常身，湛然清净，念念坚固，常有菩萨一名观世音，二名大势至，乘五色云六牙白象，持莲花台迎念佛者，生不动国，自然快乐，不经八难。文殊当知，愚痴众生不觉不知，寿命短薄，如石火光，如水上泡，如电光出，云何于中不惊不惧，云何于中广贪财利，云何于中单淫嗜酒， 云何于中生嫉妒心， 如此生死流浪大海，唯有诸佛菩萨能到彼岸。 凡夫众生定当沦没，无常杀鬼，来无时节，纵有无量无边金银财宝，勤求赎命，无有是处。众生当知，须观此身而生念言，是身如似毒蛇，常为无量诸虫之所煞食。是身臭秽，贪欲欲覆，是身可恶，犹如死狗。是身不净，九孔长流，是身如城，罗刹处内。是身不久， 当为乌雀恶狗之所食啖。 须舍慧身，求菩提心，当观此身舍命之时， 白汗流出， 两手横空，楚痛难忍，命根尽时，一日二日至于五日，膨胀青瘀，浓汗流出，父母妻子而不喜见，乃至身骨散在于地，脚骨异处，脖骨臂骨，腰骨肋骨，脊骨顶骨，独楼各个异处，身肉肠胃肝肾肺脏为诸虫叟，云何于中恒生有我？生存之时，金银珍宝钱财库藏，何关我事？若有众生须免此苦，当须不惜国城妻子，头目髓脑，书写释经，受持读诵诸佛密藏十二因缘，流通供养，念念成就， 当得三藐三菩提心。 难可举坏，终不终夭，被横死逼。佛于大众中说此十二因缘佛性法时，一切大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、波斯匿王并其眷属，数如恒沙，皆得 三藐三菩提心， 无生法忍，叹未曾有，一心顶礼，欢喜奉持。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，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极乐国，极乐国，极乐国，极乐国，极乐。